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自从成为红军的人质以后，伯父李已经在红军的命令下给外界写了许多信。除了贝克尔，各地的教会也都在积极地采取多种方式营救伯父李和海曼。伯父李所写的每一封信都是经过红军严格检查后才送出去的。然而就在最后的一次送信中，伯父李避开红军的检查，悄悄给了信使一封信。在这封给贝克尔的信中，伯父李告诉贝克尔，红军之所以扣留他和海曼，是为了索要巨额赎金，但是他清楚地知道红军是绝不会杀害他和海曼的。红军每次都扬言要杀害他和海曼，但实际上只是虚张声势。在看过伯父李的信后，贝克尔和教会经过多次讨论，都主张不必按照红军的条件，而是可以向红军提出大幅度的减少赎金数额。果真如伯父李在那封信中所说的那样，最后期限5月9日到了，红军方面并没有丝毫杀害伯父李和海曼的动静。相反，红军考虑到教会的信使在路上的不安全、时间的耽搁，决定把交付赎金的日期后延到5月30日。然而到了5月30日这一天，红军却顾不上这件事儿了，因为红军将要面临一场大战——中保之战。1935年6月9日夜间，红二六军团遵照陈家河、陶子溪战役之后制定的对湖北敌军采取攻势、对湖南敌军采取守势、灵活地采用外线作战手段的战略方针，突然以一部分兵力包围了川、湘、黔、鄂4省交界地的湖北宣恩县城。同时，红二六军团一部切断了宣恩通往鄂东重镇恩施之间的大道，在佯攻城北的重要外围据点蛟原的同时，强攻俯瞰全城的要地南山钟鼓堡，消灭了守军一个营。随后两个军团的主力则隐蔽集结在宣恩城南20里处，准备打击可能增援的敌军。敌军在鄂东地区的兵力不多，宣恩城内的敌军只有第48师1个团和当地的一个保安团。 坐镇鄂东首府恩施的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徐源泉得知红二六军团围攻宣恩县城的消息，唯恐宣恩失守，祸及自己的围剿司令部所在地恩施以及长江水路交通，于是他一方面命令宣恩城内的敌军死守待援，另一方面急令纵队司令兼第41师师长张震汉带领全师驰援宣恩。张震汉是江苏铜山人，年纪有41、42岁，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炮科。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张震汉投身于贺龙军中，随贺龙参加了北伐战争，当上了一名副团长。大革命失败以后，他跟随贺龙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在广东失败后，张震汉跑回了老家，在鄂军中当了团长。因其是一个炮兵专业人才，后晋升为旅长和第41师中将师长。他曾参加过对红三军的围追堵截，和其他国民党军队一起逼得贺龙率红三军离开了湖北苏区。6月12日，张震汉以第48师的144旅的三个团、一个保安团以及鄂军新三旅的一个团为右支队，以第41师的123旅为中间支队，以第41师的直属队和第121旅为左支队，兵分三路驰援宣恩。由于唯恐遭到红二六军团主力伏击，张震汉命令三个支队必须在下午4点以前赶到中堡集结，并在黄昏前做好攻势，完成防御准备。6月13日，全师一起北进，以解宣恩之围。他事先判断，红二六军团主力远在宣恩县城附近，距中堡约有100里以上，而他的部队离中堡不过40-50里，红军即使得知他到中堡的消息，也不可能在他之前赶到这里，在红军到来之前，他完全可以构筑防御工事。红军不过10000多人，即使全军来攻中堡，他依附工事，倒是红军也奈何他不得。张震汉是个异常小心的人，为了防止万一，他又命令三个支队，如果在途中和红军遭遇，立即就地停止前进，构筑纵深防御野战工事，等待其他两路援军。但是张震汉没有想到的是，红军的电信侦察员在张震汉师出动的前一天晚上就破译了张震汉给徐源泉的报告。从电报中，红二六军团得知第41师将分兵三路赶到中堡，得知敌军这个增援计划后，红二六军团决定围歼张震汉纵队。为此，贺龙决定除留下一个团继续佯攻宣恩县城以外，红二六军团主力在11号晚秘密出动，分两路疾驰中堡，力争在敌军进入中堡之前截击敌军，以野战方式围歼敌第41师。由于时间紧迫，红二六军团两路大军都以急行军的方式急奔中堡。红二军团先头部队红四师经过130里的急行军，于12号下午3点到达了中堡东北附近。此时张震汉的右支队主力已经进入中堡，中间支队和左支队先头部队距离中堡也只有几里路了。如果三支敌军全部进入中堡，红军就只能强攻中堡，以敌我之间的兵力和火力较量，我军必定无法完胜。时间就是战机，红四师为了不让三支敌军全部进入中堡，立即主动地向敌右支队发起攻击，同时分兵在中堡东南4里一个叫垢皮岭的地方击溃了敌左支队的先头部队，将其大部压迫在垢皮岭的山坳里，接着再以一部分兵力占领了中堡与垢皮岭之间的有利阵地，抓紧构筑工事，阻止中堡敌人回援，阻击两路敌军会合。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 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里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红二军团红四师的果断行动为全局赢得了宝贵的战机。就在这时，红六师也赶到了这里，并迅速向垢皮岭敌军侧翼迂回，切断了敌左中两支队的联系和左支队的退路。鉴于敌人兵力数量略多于我军，且火力明显强于我军，在敌三个支队分散三处的情况下，我军不可能同时围歼全部敌军。大战前，贺龙从情报中得知，张震汉有可能随左支队行动，擒贼先擒王。于是贺龙下令先集中兵力阻击敌人的左中两支队，迅速完成对敌左支队的包围。当天夜里，贺龙一方面命令红四师和红六师加强阵地，坚决阻止敌人突围和增援，另一方面调集红二六军团主力迅速包围了敌左支队。贺龙的分析没有错，张震汉和第四十八师师部就是随左支队行动的。见第四十八师师部和左支队被围以后，张震汉立即下令以进入中堡的右支队主力和中路支队主力共同发起为左支队解围的行动。敌两个支队集中兵力和火力，多次拼命猛攻红军阵地，红军伤亡很大，但还是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中堡的国民党军在几次攻击失利后停了下来，中间支队第123旅为免遭被歼的厄运，竟然撤出了战斗，向后方奔逃。14号凌晨，红二六军团集中了四个团又一个营的兵力，用迫击炮和在陈家河战斗中缴获的山炮猛轰敌41师师部和左支队阵地。步兵在炮火的支援下，从四面同时向垢皮岭的敌48师师部和左支队进行向心突击。张震汉亲自督战，2000多名敌军密集在一个不大的山坳里，利用岩石、田埂、房屋和临时工事拼命顽强抵抗。双方战斗异常激烈，战斗从凌晨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张震汉的师指挥所设在一处天然凹进的山崖下，边上还伸出一块长长的大石，正好用于挡住外面的枪弹。贺龙在阵地上看得十分清楚，他立即下令迫击炮手瞄准山崖炮轰。炮兵瞄准了张震汉的指挥部，连发四发炮弹，竟然三发命中山崖下的敌师指挥部。敌电台被炸毁，使参谋长被炸死，张震汉也负了伤。贺龙见敌军已无斗志，命令发起总攻。随着红军十几支军号同时吹响，几千名红军战士大声呐喊着冲下山谷，敌军瞬时土崩瓦解。敌纵队司令张震汉见势不妙，换上士兵的军服，妄图蒙混逃跑。几名红军战士冲上前来，见一个又高又胖的大个子，穿着不合体的士兵服装，身上还挎着一支手枪，头上缠着绷带，大概是受了伤，但看他的体型和年纪，根本不像是一个士兵。一个红军战士冲了上去，缴了他的手枪，并大声问他是什么官职。张震汉说自己是士兵，这位红军战士立即将枪口对准了他。在红军战士的枪口下，他只得承认自己就是第41师中将师长张震汉。周围几名红军战士见活捉了敌师长张震汉，兴奋不已，连忙把张震汉押到了军团部。眼见敌师部和左支队被全歼，进入中堡的敌右支队主力在敌中路支队先行逃跑后也仓皇而逃。经过两昼夜的奋战，红二六军团取得了中堡大捷，歼灭敌人一个旅、一个师部和一个特务营， 并给予其他两个营的敌人沉重的打击。这一战共俘敌2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2000多支、山炮数门，还有其他大量的军用物资。敌第41师中将师长张震汉被升俘，这也是红二六军团自成立以来升俘的最高级别的敌军将领。在中保战斗中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就在敌军被消灭前，曾在战前破译了张震汉给徐源泉报告的红军电信侦察员，在电台中真听到了敌41师电台发出了 SOS 求救电报，于是这位红军电信侦察员就给敌41师电台发出了一个明码电报，命令他们保存好电台，不准破坏。第41师电台人员见大势已去，只得照办。中保战斗结束以后，投降的第41师电台人员果真把完好无损的电台给红军送了过来。中保之战是红二六军团灵活地采用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之后所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红二六军团敢于大胆地突入敌人的战役纵深围城打援，迫使敌人离开堡垒阵地与红军打运动战。在战术上，红军侦察周密，事先了解了敌军的行动方案。红军行动迅速，先头部队急行130多里，阻止了三路敌军会合，赢得了宝贵战机，继而又采取了大胆分割包围战法，集中兵力吃掉敌左支队和师部，终于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中保之战后，敌第41师中将师长张震汉被红军押回了红二军团总部驻地。在红军驻地的一个场坝上，2000多名国民党的被俘官兵坐在地上，黑压压的一大片。在这些俘虏的面前，摆着一张不知是从哪位财主家搬来的八仙桌。场坝四周数百名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正看着他们。白军兄弟们，我就是国民党花50000大洋通缉的肖匪肖克。台下的俘虏们轰得大笑起来。白军兄弟们，你们不要笑啊，这些年来国民党不知多少次说我被你们打死了，可大家看看我现在还不是好好的，可见国民党一贯是在造谣的。我知道你们大多是出身贫苦人家，家中多是地主老财的长工短工和佃户，当白军多是被逼被抓来的，我们红军战士也都是受地主老财的压迫，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才参加红军的，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现在你们成了我们红军的俘虏，但是你们不要怕，我们红军是优待俘虏的。国民党反动派到处宣扬污蔑我们共产党和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可你们的长官克扣你们的军饷，这才是供穷士兵的产。国民党的大官哪一个没有3-5个姨太太，而你们这些穷士兵一个老婆也没有，这才是供穷人的妻。你们都亲眼看到了，我们红军是爱护老百姓，得到老百姓拥护的，是老百姓穷苦人自己的军队。现在我宣布，你们如果愿意回家的，我们红军会发给你们路费，你们愿意参加红军和我们一道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我们热烈欢迎。台下的俘虏们异常激动，他们三三两两地交头接耳，相互商量着。肖克讲完以后， 红军的白军工作部领导也上台讲了话，他主要是详细说明了红军对俘虏的政策，被俘的官兵们都听得十分仔细。他还介绍了红军中的一些情况，比如红军中官兵平等，心想吃穿都是一样的，长官不打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部队中经济公开等等。对于普通的下级和白军士兵，我们有两种处理的办法。一个是想要回家的，我们每个人会发给三块大洋，希望白军弟兄们回家后不要再参加白军了。不过你们有的人可能还会被国民党抓去当兵，这也不要紧，只是你们以后再遇到红军的时候要把枪口抬高，或者不会对红军开枪就行了。还有一种办法，不愿意回家愿意参加我们红军的，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因为你参加红军以后就和我们一样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我们一起打老蒋和国民党反动派。最后，那些有伤的官兵我们负责医治，伤好以后你可以再选择回家还是留下。很快2000多名俘虏被处理完毕，大批俘虏兵志愿加入了红军，这大大增加了红军的有生力量。张震汉被俘以后开始对红军政策不太了解，非常为自己的生命担心。为此张震汉积极地通过各种渠道与家中联系，希望用家财换取自己的生命。张震汉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前几年在中央苏区被杀的国民党师长张辉瓒就是一例。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进攻中央根据地，发起了第一次大围剿。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打破了这次围剿，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被俘。一见到同乡毛泽东，张辉瓒张口便是润之先生，两人还叙了旧。原来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毛泽东曾应邀到张辉瓒所部做过演讲，两人因而相识。张辉瓒为了保命向毛泽东表示愿意给红军捐献药品和枪支弹药来换取生命。毛泽东和朱德也准备把张辉瓒安排到即将开办的红军学校当教员。张辉瓒妻子派人去上海找到了中共中央，表示愿意倾家荡产赎回张辉瓒。蒋介石也表示只要红军放回张辉瓒，国民党愿释放关押在白区的大批政治犯，并且由上海的三家银行担保，向红军赠送20万元现款和大量的西药枪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派出谈判代表到南昌与国民党当局就释放张辉瓒一事进行谈判。然而就在此时，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召开了公审张辉瓒的大会，在群众极其愤怒的声讨声中，张辉瓒被主持人当场宣布枪决，会后又将张辉瓒的首级割下，钉在木板上顺赣江飘下。听到张辉瓒已被枪毙的消息以后，中共中央派出的谈判代表急忙转入地下，这才避免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